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蛇年第一期的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哈子。 其实今天加入我们节目的还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老艺术家德艺双馨李谷一老师。听到这一首歌，哎呀，真是，基本上哈子，你知不知道这首歌的来历是什么？ 你告诉我吧。 我是想说基本上除了可能是香港人以外，都知道、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关系。大家其实一听到这个，我现在一听到难忘今宵，我马上条件反射的、我就会就是会盘腿坐在沙发上，然后去拿一包瓜子来，然后 泡着准备睡觉了。那是12:15。 对，通常这个时候就是从一身麻将声中哗啦哗啦传出来我妈的一个声音：“哎呀，好睡觉了，好睡觉了，春晚都结束了。” 看完春晚没错，那这首《难忘今宵》呢，也是20多年的一个文化记忆了。你说到春晚，到底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就在那 儿。都在哪里？ 这是总导演哈文啊，这个之前春晚在开锣之前很多媒体访问嘛，都觉得你觉得春晚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他觉得春晚的意义就在于伴随你看或者不看，他就在那儿。我们也没有强求说每个人都喜欢。 是。 然后呢，今天我们就给我们的友好的香港同胞布置一个任务，说哈森同学，你必须给看看我们内地人。 因为我已经威胁哈森了，我说哈森，你今天不开春晚的话，这个估计回乡证今年是拿不到 的。来，我先问你们两位， 我就特别想听哈森的观后感。 让我先问两位，如果你们这天今天不用做这个春晚的那个 3D， 你们会看吗？ 当然会啊，春晚就是文化记忆嘛，说也不用扯了，文化那么高的高度，就觉得没看春晚那个年不叫做过年。 哎，我这个我其实前两年没有看春晚，但是我今年因为是回家过年的，所以我今年特别能够理解哈文，我特别能够理解 哈文啊，咱好像念错了那个字， 是不是哈文、 多音字？对，念姓的时候应该是哈文，对，第三声。 哈文，我这个就特别理解李咏他们家那口子啊，就是这个。回家了以后啊，你会觉得比如说假设哈森，你现在跟你父母坐在一桌吃饭，对不对？那你父母起码比你大20岁吧，我就不问你父母高寿了啊，这个但就是你说这个跨代的人啊，甚至比如说我们家还有我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大家之间能够找到的共同话题很少，其实对不 对, 对, 对, 对，但是电视，这个电视现在一个功能是什么？它是一块屏幕，能够把全家不管是你有几代人都能够抓到一块的。哎，比如说我这个回家我妈看一下是这个什么相亲的节目啊，邻里纠纷的这个节目啊，哎，我就会有讨论，就不一定是很认，但你会陪着大家一块看电视，然后看到这个会说两句。 哎，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不到一块去吗？就是你觉得好看的，就大人觉得很难看， 这没有关系。 你觉得难看的，大人说那个好看，或者现在我发现最挑剔的是中年人，就像我妈那一辈的人。 是吗？ 我说哎，好看吗？ 你妈是不是就蔡明跟这个？ 没有，她不毒舌，是很宽厚的一个那个妇女朋友。我说妈，你觉得好不好看？她说就那样呗，每年她。对我们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他完全没有期待，真的是哈文导演说的是做一个伴随声音。今年是来香港过年，往年八点钟时候还在干活呢，说要不然在做饭，要不然在洗衣服，要不然张罗着过年的一切。他真的是把那个当做那个背景音乐，不会说刻意的。然后第二天他会补看，就看那些重播，然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春晚呢每年都一样，没有什么特色。他不会说会发掘细微，哎，今年有哪个明星上了呀，或者今年中间的哪个相声段子讽刺哪个社会现实啊，今天那个席琳迪翁又跟宋祖义合唱，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反正就是唱歌跳舞再加小品相声，热闹就完了。 但是他也会看嘛， 他会看， 对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才是典型的这个春晚的这个观众。你比如说，我是觉得往往是大家不看春晚的人呢，对春晚批评意见最大。这个春晚真正的观众呢，就是对春晚是 不能说他完全满意啊，但是他就是没有什么说得出口的意见， 就觉得无所谓，就好不好看， 但是 就是那样了， 无所谓，但是他真的会去看，这个就不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了，其实是一种，这个我的理解是一种沉默的大多数的这种。 我以为这是国内的观众也是跟香港人一样，就是一边在看一边在骂没有新意，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期待看这个。 我觉得这事儿你怎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我看春晚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电视节目可以让这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去收看它。不是英国人就这个是从那个英国那些事儿这个微博编的一个段子嘛，说英国人在海外啊看到这个海外转播的春晚之后感叹说，中国人每年都给自己办一次奥运会开幕式啊，然后这个底下的这个回复啊站成一排，然后都学的春晚的这个范儿，你知道是 什么范儿？ 学的哪一句吗？ 哪一句啊？ 三个字，我骄傲。 哦，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大家没有一个节目说，不管你喜欢看的人，你是喜欢他的还是不喜欢他的，都在说这个事儿。春晚，所以我在看春晚的同时，我这个手机也是，我觉得第二战场这个微博上面是很精彩的， 没错， 就是所有不喜欢看春晚的人都集中在微博上，然后在微博上就集体排队啊，在吐槽或者在骂春晚。 哈森，你今天看了几个节目哈？ 今天呢，我看了四到五个，主要就是一些歌唱的，还有一些默俗的。其实我最喜欢的个默俗的，因为 刘谦， 对，因为其实我在香港其中一个电视台也有看那个春晚，就是相比起来，就我就比较喜欢这个内地的。 哦，是吗？ 对， 你回乡证又领到了。 讲完，为什么？ 那个分别就是我看香港的那个表演呢，就好像有很多视角的一些特效，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小学级的一些东西，对、 哦、 但是我看那个内地的那个默俗是刘谦是不是？ 他是台湾人， 对，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技术，我觉得比那个香港的还要高很多。还有他的那个伴奏就是 李云迪， 对，就是合起来比较好看 啊。 还有就是我看了四到五个节目呢，还有我最欣赏的就是那个舞台，那个舞台的设计我觉得很好看，真的很3D 啊。 是啊，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 你看哈森果然是香港的观众，就是没有看几十年的观众呢，就比较宽容，就觉得哎，真的你没有看内地的那些，你别说那些演员刘谦啊，什么宋祖英啊，席琳迪旺，那都是世界级的，说实话，而且是上春晚，你知道央视还有几个栏目，它专门叫做选演员，叫我要上春晚， 对， 什么星光大道各种， 对， 人家是准备了多少年，就为了上那个全世界最大的舞台。 对， 我觉得 你真的是我看那个春晚的很多节目啊，你对于特别是很多歌手，以前是啊。两三个人四五个人唱一首歌，每人只能唱到一句的，他为了，但是这一句对于这个一个歌手来说，这个是意义非凡的这么一句啊。然后你包括开场的这个央视的48个 主持人 唱一首歌，这真的是每人半句。 张泉灵说在微博上讲嘛，他说我就唱六个字，结果是张宇先吐槽，我就唱8个字，然后张泉灵说您就是那个安生吧，我还唱6个字呢，你知足先吧。 哎，但 真 是这个对于歌手，不管是从职业的荣誉啊，还是从商业价值来说，这个春晚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造钱或者说一个圈钱的平台。其实哈森刚刚说这个舞台啊什么的，说到底啊，这个投入的资源是挺大的。 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看晚会好不好看，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他如果投入太大，而且演员太把他当回事儿，你就觉得用力过狠。用力过狠之后呢，就没那个真的是娱乐给你的轻松感。哈森，我跟你感觉不一样。哎，就刚才你给我看了几个片段 TVB 的那个春晚嘛，我就听林子祥的一首歌，我都觉得那真的是春晚的气氛。我就喜欢那种就是欢乐的综艺范儿，你知道吗？就春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人都把那个当做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大的甚至是政治事件过来办，所以一办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玩的心态。所谓的联欢会啊，之前陈佩斯不是接受一个内地的人物周刊的访问嘛，就说现代的春节联欢晚会呢已经慢慢没有联欢的味儿了。以前的联欢味是干嘛？是20多年前第一届的时候，是大家一个茶座的形式，你看圆桌是吧，然后大家嗑瓜子啊什么喝茶，非常那个很轻松，很随意的一个气氛。现在全部是一个殿堂， 长。你就现在连上春晚的所有的选拔的那些演员们都要经历过多少的那些筛选，你才能走上那个舞台、就是一旦到了殿堂的那个范儿之后呢，你底下人就觉得轻松不起来。即使你在上面演小品、演相声，是极尽每个人的能事去讨你欢心， 对， 但你还会觉得他有时候用力过猛，猛了之后呢的话就不像是正常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讲出来的话了、那个喜剧的效果。 好，这个樊素说的这个啊，也就是一直大家每年其实每年看啊、每年骂这个春晚，我估计郝文也有这个心理准备，我就是准备来来吧，这个上来吧，拍砖尽管来拍。这个办春晚的人呢恐怕也是说实话时间长了骂惯了，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主持人的很多台词里面啊，这个自嘲的这个内容特别多、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因此也有人说这个春晚成了一个娱乐怪胎，还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娱乐怪胎、哎，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接着聊。好，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直播间里聊的同时啊，微博和微信的互动平台包括电话也都是畅通的。那么微博呢，今天就以我的这个自己的微博为基地啊，这个大家可以搜索凤凰 U Radio 中横线朱明奇，然后在我今天应该在节目开始直播之前发了一条有关节目内容的微博，欢迎在底下排队留言，注意保持队形。那这个微信呢，请搜索 U Radio 下划线 iPhone。 U Radio U 呢就是字母 U 啊，就是那个像马蹄形磁铁一样的字母。 U Radio 下划线 iPhone 在微信当中找到我们，然后呢，哎，留言给我们，我们会把它播出来。那电话，哇，电话有两个，在香港18723346，在内地是4001200900。那么你如果是用手机收听的话，凤凰 FM 可以找到 U Radio 的直播，一键 call in。 哎，你看这个互动的方式啊，入口真是非常非常多，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而且都是免费。如果你是打进电话来、 这个电话是本地收费 地的 啊，那其他的话就都是免费的了。好，来看两条微博啊，在这个春晚的吐槽啊，真是稀里哗啦一大片，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春晚的语言类的节目啊要精彩的多。我就看到有一个微博搞笑排行榜，哎，就说这是跟今年有关，今年2月14号嘛，还是情人节，说敢不敢透露一下你今天将和谁在哪里怎么度过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呢？啊，别逼我，我和撒贝宁在家里约会看电视，看春晚的重播。这个是说这个今天2月14号，哎，今天有春晚重播吗？ 估计这里一个礼拜都不会断的、 啊、 一套播完，四套播完，新闻频道新闻频道 就滚动轰炸啊。还有呢，那这个说春晚的，继续从这个撒贝宁啊，这个小哥说导演在极力避免撒贝宁和毕福剑站在一块儿啊，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很 大家把他名字连起来念啊，就知道，我就不说了。然后还有说呢，力宏啊一定会幸福的，因为云迪是个手指灵活的男人。这个就涉及到今年在这个刚才哈森最喜欢的这个节目。 哎，你说呀、啊，就是我 哈森，你有没有听到那个？ 你听明白那？ 你听明白了吗？ 不太明白 了。对， 就是为什么李云迪要找王力宏？ 为什么刘谦会这么问一句话？然后我觉得好戏 是什么？ 好戏还不是在他当时问那一句，当时他不是把那个帷幕拉下来吗？李云迪就把探出脑袋，刘谦就问一句， 然后这个李云迪从柜子里面就把脑袋探出来了， 你找谁？然后说找力宏吗？然后说今天是我了，我还找董卿呢。因为他为什么说找董卿？ 啊、 因为去年他的搭档是董卿，就是那个主持人，对，那个那个 今年三维突然变小了一圈的、 就那个女主持、然后今年就换了个搭档，就换成李云迪了。李云迪为什么又说跟王力宏呢？之前不是网上一直微博里面在热炒吗？说王力宏跟那个对感情过好。但是呢，好戏没完。你说精彩不在于小品本身，而在于结束之后啊。结束之后，央视 春晚的官方微博就立刻发出来说，这是刘谦的个人行为，他是个人的语言临场发挥的，不是我们设计好的。他说我们重播的时段呢会把那段给剪了，然后网友就觉得不收获了，他说犯得着吗？ 就是 大家都觉得 这棒打那什么， 小扯了，你就觉得整个一段的那个小品啊，整个一段的魔术，你看我都把它理解成小品了，整个一段魔术最精彩的就是最亮的那句，就是问找力宏的那段，你剪了你就不懂得娱乐了，还说。然后呢，刘谦和王力宏几个人又在微博上开始打情骂俏了，就说，怎么说来着，朱明奇？ 这个说开始传言啊，在后台说是下了节目之后，据说有人去打了刘 谦。 刘谦说， 是王力宏打了 啊？对，当时传言是有一个长得很像王力宏的人打了刘谦。 王力宏在微博上自己讲，他说有一个长得很像我的兄弟打你了吗？然后刘谦微博就回， 刘谦说，难道是我被打失忆了吗？我怎么都不记得谁打了我呢？然后这个时候网友就说，哎，长得很像王力宏的人，想到了那个前段时间在香港寒战里面有上演的这个李治廷。李治廷跟王力宏长得有点像，李治廷他去春晚了吗？ 真的很像 啊，真的很像。有没有可能有人这个冒充王力宏进去打人的呢？ 好了，我们说远了。其实你说这个微博段子，主要是觉得这个娱乐精神呢、你说春节晚会最后是要干嘛？尽管说哈文导演他说是伴随，可是网友啊，尤其 是制造话题的， 尤其是观众，你看的时候你就不期待，哪有人自己做晚会的说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伴随动作？你会觉得你也对自己要求太低了吧？你就能。那至少做成一个这个声音大点，让我想打着麻将的时候突然间想停下来去多看两眼的晚会。但是晚会之后你会发现的话题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在晚会之前，因为这个春晚实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你说每年有多少亿人在看， 是， 而且看完之后呢，是给每一个人的，不管是他以后走穴还是他的演艺圈那个地位的一个增长，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举个例子吧，就是凤凰传奇 啊， 凤凰传奇啊，这个组合啊，基本上是整一个春晚当中我认为唱的最准的，然后是最正常的，最能够体现整个节目特色和定位的。 怎么说呢？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凤凰传奇应该是头几个节目一开始就上来了， 对，一开 场，一开始上来，我觉得凤凰传奇这唱了这歌以后，他的歌就能流行一整年，以后所有的你看这个成都小吃、沙县小吃，加上各种这个上海小笼包啊，这个送外卖的小哥，他的手机里面就会放这两首歌，这个所有全国人民，不管你会不会说英语，你一定会说 Mountain Top， 这个一定这两句一定都会的。 而且你会觉得春晚它是一个证明你在娱乐圈、在这个艺术界地位的一个大的殿堂， 真是 哎。但是呢，尽管说春晚是一个检验你的艺术水准哈，有人说它是那是个标准，但是也有一些，嘴比较刁的啊，说话比较那个 损的，比如说咱们的蔡明儿， 没有，我说一些评论家，这些文化评论的，像陈丹青，他就说春晚的实质呢是无产阶级文艺加夜总会，他说春晚呢就是中央台，中央台就是党中央，党中央的不变宗旨呢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问题出在这儿啊，人民是会为自己服务的，你看30多年来春晚。春晚呢，就是中央台赏给人民一年一度的大宴席，全世界的娱乐业没有春晚这样的国家大餐。我是说呢，几时中央给开开恩，能让老百姓自己买菜动手做顿年夜饭，那就好了。 哎，这个我在今年没有看完这个春晚之前啊，我某种程度上我比较同意这个陈丹青的这样的这个观点啊，我觉得这个春晚是不是政治意味太浓啊，或者说，但后来呢？我后来回去想啊，我想真正坐那儿看电视的，在除夕夜这看电视的，你想大部分就是说我刚刚一个说家里几代人你需要有个电视为共同话题的，另外呢可能对于比如说农村的这个观众啊，或者说对于二三线城市的这个观众来说的话，这个春晚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就比如说我在家里跟这个父母一块吃完饭之后，我坐在那儿看看电视，我觉得以前不怎么好笑的这个小品，我也能笑几声出来。 真的吗？ 我也能笑几声出来，因为它整个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人的一种条件反射，就像我听到这个难忘今宵，我就能够找一包瓜子来嗑，这种感觉，你处在这种气氛底下，大家都是说，哎呀，这个过年啊，要这个开心啊，要这个喜庆啊，所以说我看到春晚，他不管这个时候抖一个什么包袱给我，我都会配合他去笑一笑。你说这么这个过年这个气氛就是这样。 我不会，我觉得现在的春晚可能。 就是没法让我真的是很那种畅快的笑出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老了笑点变高了，还是人真的是有点变傻了怎么样。总之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以前好笑。我看完今年的小品，尤其是我看到小品，我几乎我觉得那是全程是尿点，我就走开了，走到另外一个屋里去玩了。嗯，回来之后我说哦，小品也完了，我再回来看歌舞节目。你就觉得歌舞至少在表面上它是那个热闹的，我觉得那是有过节的气氛，而且有的歌也确实蛮好听的，像那英那首歌我觉得很棒，还有那个席琳迪翁那些。 嗯， 但是呢你说看小品看完之后我就愈发的那个怀念陈佩斯和赵本山。即使郭德纲之前我觉得他炒得太热了，你想赵本山一退出，郭德纲立刻说接棒，接棒之后又是 VIP 的贵宾的休息室啊，你就觉得他立马就是他的那个效果一定是可以媲美当年的赵本山，可是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儿。 哈森知道赵本山是谁吗？ 我原本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认识了一些内地在香港读书的同学，他们跟我介绍就是在内地来说春晚最重要就是看赵本山。 对， 然后我就到那个网页去搜寻这个赵本山的背景，我就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你看了那个王家卫那部新戏吗？ 王家卫， 王家卫的那部新戏《一代宗师》， 有看有看， 对，里面就有赵本山和 小沈阳。你看到这个《一代宗师》里的赵本山，你会笑吗？ 不会。 这我现在我已经不行了， 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他。 哦， 对 对, 对， 所以没有这个。 一句话概括，赵本山就是中国国宝级的喜剧演员。 但是哈森，你看赵本山的小品，你有哪句是让你能够现在记得住的、说得出来的吗？ 其实今年不是没有他的表演吗？ 啊，对，那 对 我之前的也 没有， 你没 看 过， 我没有看过。 我所以这次去看这个《一代宗师》啊，赵本山其实演的是一个挺严肃的一个角色吧，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开口我就哈哈就开始笑。 你看，这说明艺术家做到一定份上，一定份上，他一出来你就觉得他是代表什么样的那个效果。所以说郭德纲今年那个效果，我觉得实在是。跟往年差很多哎，即使赵本山， 郭德纲今年第一年哪来的往年？ 就跟往年赵本山的时候差很多。你说即使赵本山他即到了最后几年都没有他当初的像什么昨天今天明天啊、卖车卖拐啊那几年好玩了，小沈阳那年，但是你还会觉得哦，那是基本上是全春晚最大的一个看点。然后呢我就更加怀念陈佩斯，你知道吗？陈佩斯我后来就完了之后我就会看以前的什么吃面条啊，什么那些 警察抓 小 偷 啊， 这我知道。 哎，你觉得那个就是他尽管他表演有多猥琐那种小人得志的形象，但是你会觉得我就想看那样的那种在社会上的就好像微生物一样的人苟且活着，就那是原生态的。他现在的小品不尽管是蔡明他有多毒舌也好，蔡明很多段子就跟我们私底下聊的你说的也对，他全是基本上是网上已经被人扒烂了的，让人觉得哎，网上的炒烂的段子也会登上春晚的舞台了， 是 那说明央视啊，说明党中央开始接地气了。可是你觉得是对吗？就是我们更期待的是一个彻底的娱乐，你不要说去网上抄段子，你能不能就引领大家的娱乐风潮？ 这 种就现在 很难啊！你说这个什么叫彻底的娱乐？比如说你这个樊素，江西人，对不对？哈森香港人，你们两个人这个咱同事吧，怎么你们找一个项目，你们两个人可以共同的彻底的娱乐的？你找一个什么项目出来？ 哎，那你说看电影啊，就有的时候一些很 看电影，这个不算 是 一个 南北通吃啊，人家也没有什么非得你江西人、北京人、东北人，就说那个 但是你看电影都得要起码要一个小时吧？怎么样，五分钟的时间里面做一件事情，能够让你们两个人一起都开怀大笑的？ 我觉得那不是标准的，不能说哦，因为你可能说的这个方言，就比如说这个东北人，就赵本山出来说演小品，就南方人尤其是广东那一代的就觉得接受比较低， 对、 但是你不要说广东，就像我们江西人，即使我妈那一代人她觉得好像东北味的那个方言她确实没有那么百分之百懂，但也大概知道那个在说什么。就是你看他的小品跟别的什么黄宏啊、冯巩啊那些人的小品是不一样的，别的小品一出来完全是讲对子，我自己特别受不了那种，哎，就是一上来就立刻给你背那种对联儿， 我想死你们啦。 没有，底下就是四个字对仗的，还得是押韵的。但是赵本山那些一出来呢，就完全是生活当中的老农民的，就跟你讲话。我就喜欢那样的，包括主持人也是。主持人一上来，你说尽管现在毕福剑呐、李咏啊什么都已经是希望是放下身段，就觉得跟老百姓要打成一片，卖个萌也好，但人家也是卖萌了嘛。即使那个说被蔡明也是毒舌，满脸皱子，还在那卖萌。但你会看到那些是希望往那靠的。但尽管这样，你还会觉得 有点假 啊，有点假。这个我们有一位啊、留言的这个听众 Liper 吴啊，他也这么说，跟你观点差不多。 嗯， 说个人觉得南方人接受度还是有限，特别是福建和两广。我是闽南人啊、其实家里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央视春晚了。不过呢，这个文化差异啊，无可厚非啊、即使尽力调和，人很难脱离北方本位。我补充，也不是北方本位，是东北本位。再者啊，这个南方文化内部也有巨大差异，因此众口难调。他、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这里说，他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啊，我一直觉得春晚的小品像是老人们网络学习年终汇报会。 嗯，怎么说， 就是你好像他有很多段子，但是这个段子呢仔细一琢磨呢，其实都是在这一年当中已经发生过的，就是 十人牙会， 这十人牙会旧段子、老段子，老段子其实不那么新鲜的，但是讲的，哎，你说在春晚这舞台好像在形式上有那么一点新鲜，但是内容上其实也就是那么一般般。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点，就是这两年说要怎么样轻松啊，或者说怎么样接地气儿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多。但今年更大的一个形式，或者说更大的一个噱头，就是这个宋祖英跟信息的这位啊，席琳迪翁，这个唱的这首《茉莉花》，这个恐怕是今年歌舞类节目当中应该是最有亮点的， 我觉得是。 据说这个节目一直到春晚当天才还都没有彩排过，别的节目可能三个月就彩排了。 而且是高晓松，你知道吗？高晓松飞到美国去给席琳迪翁上课，给他指导，说他学得非常快。 是我们这个学英语的朋友啊，也可以哦，或者说外国人啊，学这个学中文的朋友去学习一下。我看网上已经出了这个席琳迪翁怎么样唱好《茉莉花》这每一个中文字的这个英文的台本，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参考价值，我们再听一下， 重温一下。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在大年初五，也是情人节，哎，更是财神爷的生日，哎，今天你考虑一下，财神和情人你到底挑哪一位啊？那通常呢，这个两者都是有关系的，这个情人呢，通常都是要破财的啊。 所以今年说， 今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对，十一朵玫瑰花，一束花达到800到1100港币，你知道吗？ 哇，这也很厉害，所以看春晚省钱多了。 是， 听一下这首歌啊。 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 好，这个是被在王力宏出场之后啊，今年唱了十二生肖之后，有一个卖药的钢泰的这个微博说，就王力宏刚才的舞姿来看啊，他的身体状况很好。考虑到这是一个钢泰的这个微博， 好冷啊！你看哈森都冻住了，在那儿。 怎么了？ 哈森，你知道钢泰是什么吗？ 你告诉我吧。 咱们回去这个回去研究一下。我就说啊，这个王力宏其实一直很励志的。这个大家有一个段子说，王力宏出场的时候，奶奶在旁边说，哎，说这个樊素啊，或者说哈森啊，你要努力啊。你看那个卖矿泉水的小伙子，卖着卖着已经都上春晚了。当年唱这个唯一啊，卖这个矿泉水，王力宏深入人心。我估计今年又说唱十二生肖，唱完了之后呢，大家又说王力宏这小伙子大有前途，一首十二生肖创作可以每年春晚都可以有他了，对不对？这个今年蛇年嘛，那么你下年再挑继续换一个生肖。钟琦 一说到王力宏，你看就乐不可支，看来是把王力宏当做自己这个努力的目标。 没有， 哎，你为什么要讲王力宏呢？ 啊，我讲王力宏就是说啊，你看这个春晚他的这个魔力多大，对不对？上一个春晚，你说这个十二生肖这首歌，他不是唱完整的，他只唱了一小段，一小段就已经可以给他造成那么多吐槽的效果。你看不管是什么李云迪啊，还是这个刘谦的故事啊，还是这个卖矿泉水的啊，还是这个不管是什么钢泰啊，这个都有，这围绕着春晚的这个话题效应啊，这是巨大的。那同样啊，现在非常有话题的，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平台上，哎，肉肉这个 我们最热心的听众了， 微信上 听众朋友 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听一下肉肉是怎么看春晚的。 我觉得今年的春晚不好看，除了蔡明和冯巩的小品以外，其他完全无亮点啊，根本是恶搞。 好，这个肉肉说， 那叫恶搞吗？我觉得对恶搞的标准好低，他没搞起来吧？ 肉肉感觉好像不是很喜欢看这个春晚啊，但是你看他还是这个，大家都可以有地吐槽啊，就说明还是大部分人都是至少看了两眼春晚，对不对？那 你看我们对春晚的要求现在都已经低到这个地步，只是。看两脸就好，就希望你看一看，也不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些， 但你还是看 共鸣什么的。我跟你讲，前两年 有一次春晚，前两年是那个，我觉得也是看完那个节目之后，现在刮起各个地方台一个春晚的风气，就是搞复合，不是搞复合，搞复出，搞合体复出。 你在情人节提复合，这是哪一出？ 搞复出合体，合体复出， 合体复出。 当年是小虎队，哈森，你听过小虎队吧？小虎队就是在90年代最红的一个台湾的那个偶像，就是男生团体苏有朋、吴奇隆和陈志朋小虎队。前两年我忘了是哪一年，就是他们复出唱那个什么， 青苹果乐园 乐园呢，唱那个什么爱啊，什么蝴蝶飞啊，哇，我唱完我听了之后我好感动哎，你知道吗？就觉得春晚就很少会带给你感动的感觉，你除非今年地方台，别看央视，我觉得现在大家为什么对央视现在又期待变小了，因为还有地方台看呢。你说我看不到完全的娱乐大自然，我可以去看东方卫视看鸟叔跟林志玲跟黄渤跳那个骑马舞， 对， 或者去江苏卫视看 F4 合体复出复合，然后看那个唱第一时间唱流星花园，或者我完全是看一出，你就那才是恶搞，我觉得去看那个江苏卫视或者湖南卫视的龚琳娜，你看她唱又是学西游记啊，又是唱大笨蛋呢、啊、又是干嘛的，你觉得哎那个好像完全是颠覆性质的一个表演，哦那个有意思，那也是尽管是现在是恶评如潮，但也有人非常喜欢。你再放一段什么， 你不止一片天， 哇 F4 抱着你难过。 有人说啊，这个岁月像一把那个，一直都说岁月像一把杀猪刀啊，但是放在 F4 上面，我们就看到岁月它不是杀猪刀，大家其实还是那么的英俊潇洒，但是呢，很明显的岁月是一把剃头刀，每个人的 头发 跟当年相比都短了很多。 哎，我喜欢那样的段子，哎，就是你会看到那几个人一起走出来，你就会想到自己。我记得我当时是高二吧？ 哎，来了来了来。 你要唱一段吗？ 算了，你好像想唱一段。 我还没说完呢， 我说 你就会想到在高中的时代，你不管是自己翘课啊，或者去那个背着家里人去那个影碟店里面租《流星花园》的那个碟片看也好， 我还知道你干了其他的坏事，要不一起说啊。 然后你就看到哦，好像真的是那个年华一去不复返，原来这个十年 都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你的意思是春晚就是提醒你又变老了一岁了？ 春晚是让你有集体回忆的东西，我想说的是这个。 是那、这个、 就是现在的节目，你觉得没有什么共鸣？ 那话题这个回到就说香港。如果说或者其实广东也差不多啊，这个刚才那位啊 Liper 吴就是说这福建人也不太看春晚，但是这个春晚，所以我的理解春晚过了长江啊，这个效力就已经缩减一半，到了香港这边呢基本上就是零了。那香港过年看电视的我看什么呢？ 其实香港人他们主要是看烟花， 看烟花， 对对对，初二的那个烟花，对新年的 节目。可是那个才20分钟， 对，那个才20分钟啊，剩下的时间干嘛呢？ 对呀、啊，就是像人可能就像台湾人在家赌吧，打麻将， 打麻将， 对对对。 哎，对你说香港啊，这个凤凰网上凤凰不是这个娱乐主播 Benson 哥、，Benson 哥说了。这个在被请教这个春晚好不好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戴森克就说不如 TVB 的春晚好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TVB 还有春晚的。 对啊，其实过去呢那个香港的电视台很少有做这个春晚的东西，这不晓得为什么这两年就突然间就做这个春晚出来。但是香港人呢尽管就是本地的电视台做这个春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就跟你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背景的音乐 啊，对啊， 一个主菜在打麻将， 是， 就是背景音乐，就是那个 show 什么的。还有呢，就是香港的电视台就是很喜欢，就是在新年就是播20多年前的那些搞笑的那些电影， 是吧？ 对对。但是刚才明清你说过一个情况，就是你之前如果在内地的时候不太会看这个春晚，但是你。因为现在在香港工作嘛，你回家就突然间就觉得春晚好像有点意义。 对， 那我同意呢，就是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呢，就是一家人留在家的时候，他们看什么，其实他们在看电视的那个要求就会相对的降低，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很正常，我觉得就很正常。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比如说我跟我爸妈看电视，我当然不会挑我最喜欢看的电视， 对， 一定是说找一个我们三个人都能够接受的电视节目， 对， 对不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很旧的那些香港的老片子， 对， 以前都是周星驰的，但是我肯定我现在一个人在看的时候我不会笑的 啊， 但是跟这一家人在一起看的时候就会笑出来。 是，哎，这个就是我觉得春晚的这个功能在什么地方，就好像说这个它不是一个真上线的一个节目，不是说要求做多好，它是一个保下线的一个节目，我能够保持我们这个下线基本上还拖得住，我们三个人之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这个春晚， 就说你就是不会有人太恶心，但是呢就是你好呢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嗯，不过我估计有的上过春晚的演员听了咱们这个话觉得挺伤心的 啊、 嗯、就人家可能 我不是我还是挺喜欢春晚的，我这个上限 比较高的。没有，你说怎么是下限呢、嗯、人家分明是你看都是殿堂级节目。你看比如说这个剪花环，我觉得那个舞蹈非常好看的，就是儿童那个创意节目非常好看。 嗯， 就人家是在底下那个花了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 这两个小朋友有十岁吗？ 你我还真没考虑。但是就这么说你会觉得人家在底下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力才为了给你贡献那么几分钟、嗯、而且经常不是看新闻说因为这个时间要控制嘛，他四个多小时的节目、 嗯、 有的时候小品又长了或者短了又短了、 啊、对对， 有的人这个硬生的被拿下来、 啊、 或者说呢那个时间给砍半了。我记得以前好像在元宵晚会不都是给春晚的那个颁奖吗、嗯、就颁奖之后呢会让一些很遗憾的本来说要上春晚 上， 但是因为没时间把你挪到元宵晚会上是给你表演一段的、 嗯、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就咱们对春晚的现在要求真的是不太一样，有的人会要求越来越高。你说现在骂的人啊、 嗯、 就本来说人家是当伴奏，可是呢当这个背景音乐他们就看得最仔细。 我觉得就是说我也喜欢在微博上跟大家一块吐槽吧、 嗯、 但是我觉得不是说要求越来越高，你要真的、 嗯、 我们假设啊明年真的没有春晚了， 嗯， 真的没有春晚了的话，我真不知道我微博上跟大家说，你说说什么呢？ 嗯， 你说是讨论这个饺子是蘸酱油还是蘸醋吗？ 哎，你 还是这个汤团是甜的还是咸的吗？ 你这个说对，就是春晚最大意义就是供大家吐槽使用。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但是尽管说、嗯、你说春晚现在大家的期待不一，可是我们心中还是有期待的。 嗯、 比如说，你如果问我，你会期待明年的春晚是什么样的？我就希望能不能一年一年的，哎，今年有一个进步是哪？你知道吗？就是往年年三十完了之后，初一的新闻。央视新闻一定会打出来对昨天晚上春晚满意度的评价， 对 一般都是达到90%以上，但今年没了，我觉得那是一个进步，就是你不会给自长、那个、 自卖自夸 、嗯、那个就看起来蛮恶心的，就是你比较客观，哎，这个我做完了，你把它当娱乐也好当什么也好你自己去评价，我只是完成我的一个功能。你说如果期待明年，我希望他能不能主持人说话让他有说错一点话，我觉得那是可爱的，就是你现在是太完美了、 嗯、 就尽管他完美到中间会说哎，觉得我是故意卖个萌啊，我故意讲个笑话，你都会觉得那全部是排演好的、 嗯、 你偶尔出个小错，我觉得那是好像就正常的人都会犯错嘛、 嗯、 你说能不能真的是接地气儿？我觉得就是从你的犯个小错开始、 嗯、 而且那些说话能不能不那么用劲呢、啊 嗯、 你就放轻松，真的是娱乐，把它完全当娱乐好了、 嗯、 即使是演员被人家骂一骂，你说刘谦，你说王力宏、李云迪被人家调侃一下又怎么着了呢、 嗯嗯、 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场娱乐，那场秀秀完了就好了呗、 嗯、 就非得说央视还得要把那个给它咔掉、 嗯、 然后说重播的时候我们把它剪掉，我觉得哎呦那个就是有点过了 啊，这个力求完美不可以怪人家啊、 嗯、 那你说到这个娱乐，我今天 Hansen 推荐之后我看了一下 TVB 的这个春晚啊、 嗯、 就说这个咱们 Benson 哥推荐说参与感很强的这个 TVB 的这个春晚啊、 哎、对我看了也 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 TVB 的春晚吧，就是当然第一这个脸熟啊、 嗯、 这个因为香港相对来说小一点，然后明星又多、 啊、 所以人均明星比例呢比较高， 哎， 因为我每个人可以探到一个半刘德华这样的感觉啊那所以说呢这个热闹，然后这个唱歌呢也是就这个也是唱这个挺欢天喜地的歌、 嗯、 然后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林子祥唱的这个歌啊，你们没觉得不是像刚刚那个宋祖义唱的有多么的优美啊、 嗯、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吧，就是特别的 特别香港，我觉得是 特别香港的一个，哎， 就是、 我真说不出来，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个歌。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要明白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心心心，跟你做个飞，飞飞飞，飞到你打飞。好心得好福报，财神花，财神哈，紧转变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有拜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天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花，财神花，把千意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拜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天途。这晚，这晚会暖到爆炸，这晚，这晚会热到爆炸，这晚，这晚会兴到爆炸。这晚会劲到爆炸，这晚会笑到爆炸，这晚会喊到爆炸，这晚会叫到爆炸，这晚会爆炸。换着大帽默默地闯明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 开片野，只想将心声透露，话知佢啦。 我爱慕，各自我在路上立着默会的记号，像是有缘有尽，有情为了此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碰，我一碰这碰只怕孤独。 好，大哥大姐过年好，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刚才我们这个林子祥的这个歌曲大串烧啊，就感觉好像进了香港的一个卡拉 OK 的一个包房的感觉，结果放到两分多钟的时候啊，咱们这位北京来的 北京来的 非常这个高傲的这位编辑啊，就已经抗议说让我 受不了， 他说受不了了。我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能够理解香港人看这个赵本山的小品，估计也就是这样的感觉。 还真是有文化差异， 真是有文化差异。 但是我听林子祥这个，我觉得好热闹哎 啊！ 尤其是配合画面看，你就会觉得所有的那个众星云集啊，都是玩成一圈， 就感觉 就没有人会端 着。广东人这个过年吃这个盆菜的这个感觉啊。好，这个我们有听众啊打电话进来了，但提醒一下大家，除了这个微博、微信啊，那这个两种渠道之外呢，还有电话，是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09000，如果你在香港的话，可以拨打1872346啊。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用一键 call in 打给我们。我们现在首先来接听是肉肉啊，这个肉肉微信说完啊，继续电话来说。肉肉你好。 Hello， 微信樊素，新年快乐。 新年快 乐。 还有哈森在这里，恭喜发财。 谢谢。 今年红包拿了很多吗？ 今年没得拿红包 啊。那给发了很多很多红包吗？ 对呀、啊、发了很多 啊。那今天，对，今天我知道杭州这个初五是烧财神像，你们去烧香？ 现在还没有，现在刚起来。 哎，肉肉，咱们说春晚吧，你看了吗？你觉得好看吗？刚才听我们吐槽这么一大圈，你有同意我们哪些观点，或者觉得哪些完全是在瞎说？ 我那没有，都是实事求是的。我看了，但是就是没有完全看完，因为每年春晚我就期待那几个节目嘛，原来是赵本山的、蔡明这些。 蔡明今年也有啊。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刚才也说，今年的春晚我就觉得郭冬临那个和蔡明那个是比较有亮点的，然后其他的真的是我应该不知道怎么说，太无语了，不知道央视春晚今年在搞什么。 好的，这个谢谢肉肉啊，这个肉肉可以准备梳洗梳洗，打扮打扮，哎，烧完财神香以后，这个情人节的活动也要走起来，谢谢。 好，肉肉再见 啊，新年快乐。好，接下来有一位，这个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哎，从哪里打来呀？恭喜发财，从哪里打来？ 香港。 哦，香港。那今天这个香港是收利是的，这个红包虽然多啊，钱赚的好像没有国内的多啊。 哎呀，香港的红包就是跟国内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见人就给，但是里面的金额是比较少的。 嗯，对，这个看上去比较好。 对，我听说还有的公司里面他不包钱，他就包一张那个恭喜发财的票，你知道 这什么公司啊？ 就图一头真的。 这什么公司啊？把他老板电话给我，我打电话跟他说一说。 然后那个巴士公司好像是包2块钱之类的。 2块钱，只有巴士都不够。 2块钱真的。 啊，所以这个王 小 姐，王小姐怎么看这个春晚呢？ 哦，我看了，我觉得还可以啊，今年的春晚还是蛮好看的。 嗯，您是哪人呢？ 啊，我是福建人。 哦，福建人。我们刚才有一位这个闽南的这个朋友，他就说他作为福建人，他接受不到春晚。 您喜欢看哪些节目呢？ 我觉得歌舞类啊，就是那个还有一些小品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嗯， 就是像那个美男子那个小品。 哦，美男子。 还有，对，还有歌舞呢，我觉得今年相对来说比以前啊，就比两三届之前那种春晚都是一些国家性的这种歌颂性的歌曲那好很多。像今年的歌舞类那个李健的那个风吹麦浪。 嗯，对，跟孙俪。 啊，对，跟孙俪的，还有平安的《我爱你中国》，这两个节目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嗯，这个看起来也是中国好声音的歌迷。 如果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明年再办春晚，你觉得你对春晚有什么新的期待？就可以哪些方面更好一点？ 明年再有春晚的话， 除了请您上春晚之外， 我这上春晚估计表现不出来。啊，明年春晚可能，还是希望小品类的节目呢。因为今年小品类节目已经开始慢慢的触摸到一些社会的热点了，可能还是希望明年的这种小品类的节目还可以再做得更加 犀利一点， 对，反映现实，讽刺社会什么的。 啊，好的， 谢 谢王 小 姐，这个过年快乐，恭喜发财，红包多收几个。 好，最后一位应该是今天的时间有限 啊，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从哪里打来？ 我从贵州打来的。 哦，贵州打来， 对，老朋友了。 之前好像不是在贵州，之前好像是这个 成都的朋友， 成都的对不对？ 嗯， 哎，对 啊，所以到贵州是到这个岳父岳母家里去吗？还是 回家乡了？ 回家乡 太多了，钟明奇。来，冯先生跟我们说一下你印象中的春晚怎么样？今年好看吗？有哪些觉得哎还不错的节目？ 啊，我觉得今年好像也算是中规中矩吧，跟往年比起来略有改善，应该说是 略有改善。哪个节目改善比较大？ 今年我觉得主持人的串场，包括他们的话题，可能会比以前更轻松一点，不像以前这么严肃。然后另外，语言类节目，我觉得那个美男子那个小品还挺有意思的。 哦，您觉得这个小品有意思在哪儿呢？您是中传这个小广告的大学毕业的吗？ 不是 啊，我知道我们周围同事很多是这个北广或者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对这个笑话特别有共鸣。您这个共鸣点在哪儿呢？ 我共鸣点在于他可能对话的一些笑点吧，比较符合我们这种经常上微博的、经常吐槽的小青年那种。 啊，您还是这个觉得这个段子味儿？ 对，段子味儿还挺重的，就是因为之前比较期待郭德纲的相声嘛，但是可能因为题材跟这个内容的限制，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铁杆的钢丝，所以离我的期待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失望了。 好， 是这个小品类节目有一点， 好，谢谢谢谢冯先生， 谢谢， 铁杆钢丝送给您一个钢丝的这个标志语。 好，祝您新年快乐，蛇 年 大发啊！再见， 再见。下一位，哎，还有一位啊，还有时间，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哇，这个郭先生的声音非常的遥远，从哪里打来？ 我是从在北京。 哦，在 北 京。北 京的朋友， 北京 你怎么看春晚呢？你喜欢吗？ 总体还可以吧。 总体还可以。 具体说说。 这个郭先生是做领导的吧？ 大家过大年的事儿。 嗯。 不管什么样的人坐在电视机前面都各取所需。 是吗？您取到了什么是您喜欢的呢？ 小品。 小品哪一个呢？ 第一名应当算蔡明那个吧？ 哦，您觉得这个蔡明这个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这个比较有劲的。 语言太精彩了， 太精彩啊！您平时这个上网吗？ 平时也上网。 您这个微博上的春晚吐槽，您有参加吗？ 那个我倒没顾上。 哦，对，这个我估计啊，您要是参加这个春晚这个吐槽的话，蔡明的这个很多段子可以找到更多的这个版本。 是，哎呦，那就以后我抓紧时间看看。 啊，郭先生问问您哈，如果说明年不办春晚了，您能接受吗？ 不接受。 不接受。 是不太接受还是坚决不接受？ 坚决不接受。 如果明年再办的话，您希望在哪些方面给改进改进？你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 要如果这样的话，把本子搞好一点，把格调再提高一点， 再提高。 您觉得现在的格调是低俗了吗？ 不是，倒是不是低俗，就是说呢，它的文化内涵，和它的这种本子的这种文学性、欣赏性再强点。 嗯，好，这个郭先生要求啊，春晚要提高内涵， 嗯， 加强自我学习。好，非常感谢郭先生， 祝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好，这个你看，还是有。坚决不同意不办春晚、 嗯、 你不办春晚我跟你急的， 如果不办春晚我也不接受 啊！你怎么又不接受， 朱明琦也不接受了吧？那你跟你爸妈聊什么呀？大家吐槽说什么呀？对吧？ 只能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年也是第一期的三 D 画新闻了、嗯、也感谢你的收听、 啊、 也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蛇年大吉， 蛇年大吉、啊、一切都平安如意。 今天是情人节，哎，今天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Chet Baker My FunnyValentine, my funny Valentine, sweet comic Valentine, you make me smile with my heart. Your looks are laughable, unphotographable, yet you're my favorite work of art. Is your figure less thanIs your mouth a little weak when you open it to speak? Are you smart? But don't change your hair for me.Not if you care for me. Stay, little Valentine. Stay. Each day is Valentine's Day.